狼头算以他的经验来判断的话，此时的无敌醉俊狼也无非就是开静如止水解除被挑衅的状态，或是就此顺势过来对他展开攻击。此时无敌醉俊狼开骑士精神的举动虽然让他莫名了一点，但一瞅无敌醉俊狼视角转过冲他，狼头算也立即做好了应战的准备。终止无敌醉俊狼对牧师探爪狼的攻击，这本就是狼头算的目的，此时一看目的已经达到，接下已经该是下一步的事儿了。没想到的是，无敌醉俊狼视角转过迈开一步的同时，砰一声闷响，牧师探爪狼忽然就沿着无敌醉俊狼冲来的方向倒飞了出来，几乎没给狼头算什么思考的时间，无敌醉俊狼身形也是猛然加速狂奔而来，是冲锋。狼头算看到这一技能时，这才赫然反应过来无敌醉俊狼在此时开骑士精神的作用。骑士精神除了强化多个骑士技能以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发动骑士精神时会重置骑士技能中除骑士精神以外所有技能的 CD。 也就是说，开场攻击时攻向探爪狼时用过的冲锋和英勇跳跃等技能本还在冷却中，但在开动骑士精神的一瞬冷却就已经结束。而此时无敌醉俊狼是一个英勇冲锋冲了过来，在挑衅效果下，他的攻击朝向只能是锁在狼头算身上，但是在冲锋过来的时候放大攻击面积，把一旁的探爪狼也给捎带上，这就不是挑衅也能阻止的事儿了。只是挑衅一出，这角色就已经开始强制转向强制移动了，瞬间开了骑士精神，掌握和探爪狼之间的角度，冲锋出把探爪狼也准确地捎带上。顷刻之间的工作量，狼头算只是想想就已经觉得头晕了，结果这无敌醉俊狼居然真的做到了。英勇冲锋的速度更急更快，捎带上个探爪狼也丝毫没有减弱，狼头算猛然惊觉时想躲都来不及了，连忙是抬起盾牌看准了对方来势防御一下，找机会反击。哪想冲锋到了跟前，却没有出现狼头算想象之中的重重相撞，无敌醉俊狼的骑士剑赫然是从狼头算的顶头上劈了下来，而无敌醉俊狼的人也飞到了他的盾牌之上。英勇跳跃，同样是一个原本冷却却因为骑士精神而重置了 CD 的技能，取消了冲锋，改用英勇跳跃，直接跳过了盾牌的掩护，时机的把握，跳跃的控制，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狼头算看得清楚，却已经无法做出反抗，他的操作完全跟不上这种节奏的变化。骑士剑劈下，公正的英勇跳跃一击之下，受到伤害的不只是狼头算，还有一起被冲锋带过来的探爪狼。狼头算挑衅用出来了，短短几秒的时限眼看就要过去了，结果非但自己被挑衅强制扯过来的无敌醉俊狼给揍了，就连探爪狼也是完全没能脱离苦海，而且受到的还是骑士精神下的技能加强版，伤害更加强悍。不过狼头算毕竟也是个身经百战的主，可没那么容易就慌了神，英勇跳跃的斩击没能躲过，但他立刻就是一个瘦身操作，而且翻滚出的角度已经是他能操作出的最刁鬼的方向，他想飞快离开眼下被攻击的被动局面。结果没等他站起来呢，砰一声响，无敌醉俊狼的盾牌就已经敲到了他的脑壳上，是一记盾击。吊诡的翻滚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无敌醉俊狼完全就是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了他。因为无敌醉俊狼还处在被挑衅的状态里呢，有系统帮他锁定方向， 狼头蒜就是翻出筋斗云来也逃不到哪儿去。想到这个原因，狼头蒜哭的心情都有了，对自己用了一个挑衅真是懊恼之极，但现在他只能在这里僵僵地站着，炖鸡是有鸡晕效果的。挑衅的效果却也在此时刚刚好消失，无敌醉俊狼不理被晕的狼头蒜立刻转头继续找上探爪狼进行攻击，技能倾泻而出，无敌醉俊狼这个骑士精神开的真是一点都没有浪费，状态之内每时每秒都在攻击，所有能增强的技能都迫不及待地在探爪狼身上展示着自己的效果。探爪狼倒是有打醒狼头蒜的眩晕这个意识，但是此时的他连自己怎么活下去都已经找不到方向了。观众们早就呆了，说好二对二的场面，但是除了开场后一个短暂的瞬间，此时全然就是一对二的局面。喜之阳此时已经完全被遗忘了，他冲上来倒是想帮手的，但是一时间不知从何下手，无敌醉俊朗的攻击方式和手段让他找不到该如何去配合。他正思考着这时应该可以用个什么时，结果没等他用他所思考的这时就已经过去了。无敌醉俊朗的攻击非但对手不能适应，但自家同伴都跟不上他的节奏。说实话，这本来是狼头蒜很期待的一个局面。他为什么忽然又是提出要二对二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的考虑。他对无敌醉俊朗的实力有了顾忌，对一对一没有了十成的信心，所以他提出二对二。二对二看似公平，但是无敌醉俊朗只是喜之阳团队的一个新人，无论何人出来和他搭伙，配合上都不可能有多熟练。而他这边呢，他和探爪狼可是配合那是出了名的默契，一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另一边却有可能是因为互相的不习惯，一加一反而会小于二，这样一来岂不是胜算大增？狼头蒜的算计还真没有错，此时的无敌醉俊狼和喜之阳之间根本就没什么配合的思路。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无敌醉俊朗一个人就把他们这对默契的组合给压制住了。让他带个牧师，以一敌二，这难道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狼头蒜从眩晕中恢复状态后，已经隐隐有这种想法了。无敌醉俊朗却还在狂扁探爪狼，好像已经忘了他这炖鸡可以制造出的眩晕是多少时间似的。喜之阳就那样傻站在一旁，但是现在再去抢杀肯定是快不过无敌醉俊狼，先倒下将是探爪狼，于是就会变成二打一的局面。无奈的狼头蒜只好连忙又去攻击无敌醉俊狼，试图将探爪狼救出水深火热。飞快地开了骑士精神，狼头蒜也准备展开一轮狂攻。很快他的第一击已经砍到了无敌醉俊狼的身上，砍得他自己都有一点愣神儿。太简单了吧，我说。面对这样的高手，狼头蒜这一击只是铺垫呢，他还在想着对方会做出如何防范的手段，然后自己怎么取消技能，怎么去控制，怎么去连击，怎么去拯救探爪狼。结果无敌醉俊狼依然像是什么也不知道一样，生生就吃了这本该是铺垫的并没有指望能造成什么伤害的一击。这家伙难道其实是对于防守一点意识都没有的吗？狼头散忽然觉得有了惊喜的发现，而这通常是习惯于 PVE 玩家身上的弊端。 PVE 时玩家自由而又占据主动，这个 BOSS 单挑不过咱就组上一队上去杀，但 PVP 呢，单挑就是单挑，只能靠自己努力从每一个攻防中抠出胜算来。 隐隐有了点心得的狼头蒜立刻又是一击，果然无敌醉俊狼还是没理，又是被他轻松命中。 哈哈，原来是这样啊。 狼头蒜大喜过望，技能一个接一个的丢了上去，场面古怪的让所有人都有些想不通了。结果这时就听到无敌醉俊狼突然喊了一声， 那边那个，你要傻站到什么时候啊？加血会不会啊？ 啊，哦， 徐志阳都已经站傻了，把自己都当作是观众席上的观众了，忘了自己本该也是参与到战斗中的一员。圣洁的白光落下，无敌醉俊狼处在沐浴之中，被狼头蒜砍掉的生命迅速开始恢复。狼头蒜突的又是一怔，这也是典型的 PVE 的打法，而且是最简单最粗暴的战装式打法，骑士就是死命扛灌，生命的损失完全由牧师去找回。但是这种打法现在赫然出现在了他们这场二对二的 PK 当中，喜之阳的治疗把狼头蒜的攻击全给抵消了。 这是什么情况？ PK 场上身经百战的狼头蒜此时脑子居然有点懵，他连忙梳理着眼下的形势。探爪狼在被无敌醉俊狼不断地攻击着，自己的目的是要先把探爪狼救下来，但无敌醉俊狼完全不去理会自己对他的攻击，结果自己造成的伤害却又被喜之阳给找回，于是在局面的最终结果将是探爪狼先倒下，而后这两个家伙转过来站住对付自己。 靠， 居然是这么简单粗暴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配合，但问题是自己怎么就没个解决的方法呢？必须打断无敌醉俊狼的攻击啊，伤害他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中断他的攻击，让探爪狼脱离出来。狼头蒜梳理这情况，连忙一个盾技砸上去，也想砸晕无敌醉俊狼，结果之前对他的攻击全部理会的无敌醉俊狼一遇到这种技能突然就是转了性了，身子略一转，左臂一抬，砰一声两盾相撞，狼头蒜的盾击砸到了无敌醉俊狼的盾上，伤害依然还是有点，但是眩晕这种效果在被盾牌拦截后就不会再产生了。无敌醉俊狼这边拦了狼头蒜的攻击，另一边对探爪狼却还是照看不误。 靠啊！ 狼头蒜叫骂了一声，又是一击可制造效果打断攻击的技能丢了上去。